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们看看，如果将来再有香港人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方再遭受一些这么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究竟我们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现在这样就这样就算呢？涉及净系公帑是300多亿的发展，如果今日的立法会是可以继续 视而不见，只眼开只眼闭。作为议员，我们对不住公众对我们的期望。在阻止我们为香港人查他，是不是？那你又做什么？陈茂波，你个荒谬波，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这个就是荒谬波，各位看看。调调揈，这个就是荒谬波，这个荒谬波应该是离开这个会场的。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宇文。早晨，8點09分，今日公眾假期，今日就是勞工假期兼公眾假期，講都要講的了，全世界呢，只有香港呢。 有兩種公眾假期，這個講了幾十年了，全世界只有香港才分開兩種公眾假期，一種叫公眾假期 public holiday， 就是所謂白領的，一種就是藍領放的，就叫做 labor holiday， 一個就17日一年，一個就12日。 現在大家在說歧視新移民，我們一直都說這個課題，說這個話題，有人說千萬不要說這個課題。喂，我一問宇文，課題在大陸用的嗎？不是的，不是很覺得。所以我們有些Facebook這些老友記，有時大陸用的流行的語句未必一定是大陸專用的，我們小時候讀書都有課題這個字，是不是？ 少用一點，都是中文，不是大陸創出來的，所以就不要太執著這些東西了。那說回這個公眾假期的歧視性，很簡單的，這個世界政府在政策上已經歧視那些落手落腳 所謂make an honest living的人， 藍領，真是 辛勞聘敬、為社會服務的人，他只將他變成一個歧視性的二等公民。另外一件諷刺的就是，譬如林毓華你是做機器的，或者你是做裝修的，或者做建造業的，你勞工假期、公眾假期你沒得放的，但公眾假期你又不可以開工的。 這個是很諷刺的，不可以放又不可以開工，那做什麼呢？那你打散工的人那天就沒有工開？如果月薪的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那個老闆怎樣，我請你回來做機器廠的，或者做機器的，那你又去不到工的，因為你有噪音。 那怎麼計法呢？有些藍領是開工不會有噪音的，即是有些就一個都不對的。我們不要說不需要跟政府找藉口，你一個都不對。譬如我開裝修公司的，我請回來那些不是散工來的，是月薪的，但我是跟足他放勞工假期，譬如今天是公眾假期，那我怎麼呢？不開得工，不行，不行。 邏輯有問題，邏輯有問題，你明不明白？另外一件事要提醒大家，當日唐英年競選的時候，他就說會在5年內飛歐勞工假期，每年逐步加日，去到5年後，如果梁振英落選的話，入不了閘的話，如果大家早知道他這個 亦都是一個登高的日子大家應該去郊野公園懷念一下或者將來你說如果再被梁振英做下去分分鐘郊野公園他現在跟地產霸權看到胡應湘那些出來就在合唱郊野公園都可以起樓了合唱緊打郊野公園的主意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既然是登高的日子不妨一家大小 去郊野公園不過提一提要愛惜郊野公園千萬每年重陽登高總會有山火今年也有四五十五宗真的要改因為你登高的時候享受這個地方但你同一時間也應該來保護這個地方才對有一件事去拜山除了山還有不要政府租地方 山神防山火還有一件事不要摘東西昨天有個婦女就摘了野草以為是藥材打算拿回去被人看看這是不是藥材被人告了被漁農處就立即捉住說要票控她誰知道搞到血壓高搞到又沒有叫白車 要開白車所以大家小心神中最遠登高大家最重要是保護郊野公園保護山火避免山火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垃圾的問題內地又是登高 登得來走了之後整座山都是垃圾搞到成這樣所以這件事都要小心提一提大家除了垃圾之外梁振英肯定是垃圾這個不用提現在很簡單這個會不會是下班來屯門區旁邊的烏鷹他是生氣了香港人非常不爽 大家看到的菲律賓那宗人質事件 在APEC 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梁振英第一次出大場面一世人第一次出大場面就出醜了應該是出了大醜不是出醜那麼簡單第一件事我們要說因為現在有個新的發展我們都要 我們是其是非其非要跟大家分析一下舊事重提 去年的APEC他就沒得去他臨上機前就收到北京電話 說你不用去了你留在香港處理這個國搞事件 沒得去了他當然很不開心 今年有得去就很威風 有機會見到習近平臨去之前大家都知道 菲律賓人質事件的死難者家屬就走出來 要去APEC 見到菲律賓總統的時候還我們這班 家屬也好死難者很有公道香港人也要支持這樣的做法去到他就自己想約坤樂三世會面被人給你吃檸檬這傢伙坐在那裡浪費氣我根本就不要見你所以見到習近平之後眼著頭皮菲律賓三世不給面子 他的隨從外交部跟阿坤樂講數你一定要見梁振英跟他拆掉他見了梁振英之後關門第一沒有通知香港記者靜雞雞今天又被人踢爆新聞官車大炮這件事稍後再說在王偉倫領導之下的新聞處 已經成為一個造假的新聞處我們稍後再說這個問題見了人第一規格出現問題大家都是亞太經合組織的代表雖然我們香港不是國家但在亞太經合會議裏面大家是平起平坐的現在人家一進去見到勢色不對我們早就說了就應該起碼都要提出 抗議可不可以放一張椅子這就是國際慣例我現在不是求見你現在是會見你大家會面作出正式商討而梁振英是代表中國的如果不是中國外交部安排根本就不會有這個會面所以根本刁了中國架但梁振英當然是自取其辱所以這件事人必先無而後人無知 唐英年也出了聲,乘機揶揄他,沒有外交經驗,未見過大場面,應該立即提出抗議,要求擺好位置才開始會面,唐英年說話是對的,不是因為兩個政敵 當然唐英年挺有機會挺了很久,終於有機會出來揶揄他,亦反映了梁振英那種不濟,在會談裏面 大家說了什麼不知道但菲律賓總統你沒有通知香港的傳媒又說不發相片什麼都不做還要車牌大炮菲律賓就不理你了一早晚就出電視出畫面就放在YouTube還未有聲音 所以我經常都說那柄聲音帶傳版將會非常轟動亦都會很值錢有爆炸性談完出來什麼都談不到要國家總理李克強在文萊開會的時候拘捕了菲律賓老港就喝他了要嚴肅處理 這傢伙見到梁振英狗眼看人低見到強國的領導人當然是另外一個嘴臉但是人家晚上又出新聞第一就告訴你黑強為什麼告訴你呢因為你和年輕人已經跟我達成了協議一樣東西叫做放下去第二 菲律賓總統都客氣了當時的會面原來菲律賓總統曾經提出過不如我派個高層次的長官部長跟死難者家屬會面來香港梁振英就告訴人不用那麼勞煩找個菲律賓總領事處理就可以了這兩件事菲律賓那部分馬尼拉 standard賣了出來的接著呢 第一出了之後梁振英連續特首版出了兩次聲明都沒有反對這張報紙說的完全沒有反對整件事第一份聲明沒有明確否認同意放下事件重申特首不同意事件已經解決了未解決第二份聲明 就沒有明確否認同意放下這件事件同樣沒有提及這件事 put behind 這件事沒有解釋 接着双方必须商讨并且采取适当行动才可以放低事件第二次就补了飞一点暂时有同意说过put me high不过所谓put me high是有个先设的条件的接着菲律宾传媒有关报道断章取义什么叫断章取义呢 就是有說過put behind 聲明但他亦沒有提出到在對方有沒有提到put behind這件事 而當對方提出put behind之後 你有沒有在任何形式之下被動也好主動也好同意呢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说可以是菲律宾驻港总领事的层次反而阿昆诺表示菲律宾政府可能会更进一步派司法部长德里马领导这件事你看回梁振英的回应第一份声明没有正面回应到这件事只是说特首提出 并且获得菲律宾方面同意双方派出高层官员作出正式的商谈即是间接承认第二份声明亦都是没有回应的只是说已经向菲律宾总统府发出电邮安排双方高层官员展开商讨即是没有否定去到自己现身回应亦都没有就这件事回应的再次强调 雙方會指派一名高層官員接觸我們分開兩件事斷章取義還斷章取義起碼有一件事就是說人家菲律賓的standard 既然香港有个总领事就找他谈就行了这件事是事实的已经证明好了关于第一件事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呢也让听众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呢就因为我们指责这件事包括其他的评论员其他的传媒媒体香港市民说他刁我们假你说将那件事放低很丑的出卖了这帮 如果这么说全香港的传媒好像今天大公文汇那么说你还了梁振英的公道如果我们有错的我们讲真话行公义好廉物我们一定要认一定要道歉一定要收回因为我们不是乱说话但问题就是说我们不道歉不收回不道歉不收回不同意你怎么解呢很简单的你就分析了梁振英自己出来讲他没有斩钉截铁到 我没有说过put behind或者我菲律宾佬在会谈里面有没有说过put behind这件事如果有的话你有没有同意这个做法他没有的那为什么菲律宾政府总统府要发个声明说这份报纸即是传媒的报道是有欠事实根据或者不实的很简单的 中國出面我們要強國就有外交很簡單的中國當然給壓力菲律賓總統 麻煩你搞定他這件事不可以令到因為梁振英而令到中國丟架亦都有影響中非的外交關係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強國來的幫條年輕出面菲律賓總統怎樣都要接近他現在很簡單一件事不要以為你無端端提南丫島海難事件做甚麼一個海難事件一個人質事件一個人質事件為何導致有人質被殺呢就是因為菲律賓警方處理不當甚至乎你現在都不排除有些人質是被菲律賓警方打死的沉船那件事呢意外來的是意外但海事處是有疏忽的你道歉是應份的是因為海事處的疏忽而道歉不是因為兩輛船兩個船長開快車撞車死人去道歉現在不是等於在公路上有兩輛車撞了然後死了很多人而特首出來道歉你道歉嗎但問題是他道歉是因為海事處的失職而道歉你跟菲律賓人說菲律賓人很簡單你是道歉應該的意思就是說我就不會幫人道歉不關我的事你明明你無端端因為他自己說的他意思因為當時他提出的時候他給人一個感覺不論他的語言藝術什麼都好他以為自己說話很厲害你看他的他說話是厲害的車立跑馬但眼車立跑他意思就是說我不關我的事南丫島我都道歉你用這個例子菲律賓人當然說喂 你不關你的事你就去道歉你現在叫我不關我的事你叫我道歉即是這樣說用這個例子用得壞不是說我們沒有這些文化這件事他又沒有澄清所以有人是一塌糊塗的我們就不用相信他說的話也都不需要理菲律賓政府說那個報導失實都是轉張取義起碼有一件事你梁振英大家同意 To put the easel behind them 喂很簡單的這個傳媒的報導你不可以說是不實除非根本沒有說到put behind這件事你說斷章取義一定是斷章取義因為它不是一個逐字紀錄逐字紀錄才叫做傳炮你現在說斷章取義一定是斷章取義一定是一個絕要當時這張standard的報導就說 雙方面啦誰是雙方面呢梁振英加昆洛斯對即是說大家已經同意了put the issue behind them 你不知道有什麼利益可能分分鐘喂有付錢的放水的每次都是付錢的你怎麼知道會不會幫他建一條鐵路建一條高速鐵路好像現在曼谷去巴提亞還是去這個什麼今天李克強去剪彩簽約去巴提亞還是去這個什麼另外一個地方叫什麼忘記了去泰國有什麼地方好玩的明星那個叫什麼 另外一個巴提亞一個叫什麼布吉不是布吉你怎麼知道是不是說幫他建一條鐵路在菲律賓去宿務就不說跟菲律賓地方你什麼都不知道分分鐘就梁振英蝦野就偉大的祖國去埋單就是這些是民脂民膏不知所謂的梁振英 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了 涉及只是公帑300多億的發展。 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作為議員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在阻礙我們為香港人查他，那你又做什麼？陳茂波，你這個荒謬波，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這個就是荒謬波，各位，看看，吊吊鈴，這個就是荒謬波，這個荒謬波應該離開這個會場。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宇文。林毓華要澄清一件事，今天我不停說今天是重陽，其實今天是重陽。 重陽補假嘛，補假，為什麼要補假給你呢？今天都可以去登高的，如果昨天沒有去登高的話，今天就應該去登高了。 說回梁振英，我們一定要交代，因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傳媒，如果我們說錯話、指責錯人，我們是需要交代的。其實以梁振英，他平時習慣了是的東西，他都否認的話，這次你看大班你剛才說的那三個情況，從來他都沒有否認。 我們要告訴大家，我們仍然 作為D100也好，我們都節目也好，我個人也好，我仍然是站硬對那個指責的，那個指責就丟了架。你怎麼可以關上門對著這個菲律賓總統騎騎騎，然後大家想一條計劃，拿下台階，一度退到就是將這件事搞定它。其實很簡單，你不要說他懂不懂英文，他一定懂英文。你put behind這件事。 什麼叫put behind，搞定它，搞定是什麼呢？你有沒有在會面裏面，其中一件事我現在提出來了，你梁振英答我了，你有沒有其中一件事堅持去道歉，作出賠償，才能夠將這件事put behind。當然沒有啦，如果有呢，這就是毛孟靜所說的take steps，又採取步驟去解決這件事。還有一件事說too late。 你記住他第一句，人家的傳媒報道說菲律賓總統也沒有否認到這件事，他沒有說到哪一句不對。 too late 的意思很簡單，李克強總理在文萊見到面，但當你提出的時候，最可圈可點的就是too late那兩個字， 遲了一步，等於以前斬頭， 五時抄斬，你突然間拿到皇帝的免死金牌，你去到已經過了五時了，斬了那個斬頭的負責監斬的官就說too late，已經斬了，因為你那條link就跟我們的總統關門，就說搞定就算了。如果梁振英有這麼把炮的， 你要我們道歉的話，你要我道歉，我隨時道歉，你夠膽梁振英站出來說一句話都行。 當時我是有說到put behind鄭兼漢，不過在我說put behind的前提之下， 我就是demand這個president 這個阿坤樂三世 must apologize make apologize 和amend 那我就道歉了，你沒有說這些事，現在你大佬出面，現在全靠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跟你拿回我的財，他不是跟你拿財，這件事失禮中國人，你明白嗎？現在不是跟你拿財，李克強出了聲，那個會又是習近平安排的，落不到台，中國又是要幫你 處理這些事，所以他死定了，雙規快的，就來雙規的了，很快的了，如果再不下台就雙規的了，即是你熟悉那時候，香港人又要留意了，可能回不來了，入了那間叫六八九醫院，特別開多間，他很多號碼醫院的，在北京，那間叫什麼醫院，903 最巴閉的一間叫什麼，總之用號碼的了，解放軍醫院那間， 特別起了一間叫689醫院，第一個收容的病人就是他了。<笑> 海軍689醫院專醫那些有車大炮妄想症的人大哥丟了假現在這樣看就看一下你講講新聞官怎樣車大炮這個翻不翻呢 新聞官車立炮語文有看這些新聞港記者在印尼巴利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追訪菲律賓總統阿坤洛三世被人趕走的時候採訪特首梁振英也不是很好過這份報導蘋果就說撞債大阪有線電視記者蔡淑儀昨天在明報撰文麻煩監製拿回昨天明報那篇文出來 叫德哥讀了他其實這篇文章他看不用讀了我讀了叫林毓華讀301醫院我讀了他香港記者追訪阿基洛三世證件被取消他們講哪段這一段一路讀下去由頭開始讀這個記者講的這個記者就是 這個蔡淑儀就是有線電視的記者他就有去印尼巴里島採訪他就透露了隨團的特區政府新聞官多次向記者車大炮於是就寫了一篇文就是叫林毓華讀的那篇文就是質疑政府委派新聞官提供的所謂協助本來新聞官做什麼林毓華 在香港也是是協助記者採訪是一個職責等於那條現在有人寫文章笑他那些叫什麼就來去做白宮發言人你說馮偉光馮偉光這樣說就傳播消息了幫政府這是新聞官責任不過這個不是特首版新聞統籌專員的主要責任 他就說本來這些新聞官隨團的新聞官應該提供協助的誰知道呢這個記者就踢爆他了完全是踢幫倒忙封鎖消息作為目的即是說除了幫不到之外左頭左勢之外還要封鎖消息這是誰的新聞官這是誰的新聞官這是隨團的香港政府新聞官<笑> 梁振英和坤樂會面之前這個記者蔡淑儀就跟一個新聞官在聊天的時候就問到這個新聞官究竟梁振英會不會跟其他地區雙邊會面呢新聞官就說沒有當這個記者聽完他這樣說之後事後這個記者知道 他們見完面之後質問那個新聞官再質問那個新聞官究竟你現在是車大炮還是梁先生車大炮還是你本人車大炮你叫我們以後怎樣去順利呢對方怎麼說呢當時忘記了這個記者問過他這個問題或者根本聽不清楚但聽不清楚就懂得回答沒有 斬釘截鐵說沒有接著蔡淑儀又問新聞官拿坤樂和梁振英兩人會面的照片誰知新聞官又說雙方協定了不可以帶任何攝影器材20分鐘之後這個記者拿到菲律賓總統府發放的會面影片阿坤樂更加在會面當晚跟這個 菲律賓傳媒查罪的時候就交代了會面的內容於是記者就說香港政府一次又一次車大炮梁振英總是說經常都說掛在口裡坦誠報功但我們看到就是床頭露尾梁振英去到巴里島當日這位記者和一眾傳媒在酒店門口外面就想拍梁振英底部誰知職員呢 引述香港政府沒有安排攝影就將記者帶走，這個記者又說他願意留下一個攝影師拍攝然後再給其他傳媒，結果這個新聞官就說傳達高官一句解釋，不安排拍攝是一個慣例。 本來記者說不讓這麼多人拍，從來都沒有這個慣例，現在又被人踢爆了，從來都沒有這個慣例，今次梁振英第一次特首身份參加大型國際會議，質疑慣例在哪裡，你都是第一次出席國家領導人這個大型聚會，很簡單，特首當勞的時候是怎樣？ 當勞出席的時候是怎樣？都沒有這些慣例，沒有這些慣例，從來沒有這樣的慣例。但如果你說以前董建華好、曾蔭權好那些叫慣例，但現在我梁振英做了就沒有這些慣例的意思，你起碼以前做了一次，你今次是第一次，你應該說現在是新例，你常常這樣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梁振英做了特首，不喜歡被你們有影相的， 那我是記者就說你叫我們來做什麼？如果這個新聞官真的有名有姓，寫明出來說是他連番講大話，那我們香港那麼多新聞團體、新聞藝團體應該針對這件事，就真的要新聞處。 不要關689事了，新聞處出來解釋。經常都說這個。其實整件事菲律賓人質事件跟阿基諾事件發生之後，其實新聞媒體第一時間就應該爆出來，不是等到現在才踢爆他。整個政府其實我們初時一直談阿基諾事件的時候都說梁振英 丟了我們香港人的架，現在不是丟架，整件事都是這樣，他說有沒有，整件事都是這樣，他說有沒有， 新聞界都要問這記者受已經備受譴責，為什麼他們好像擠牙膏那樣將這些事幹呢擺出來呢？有空寫稿才行的，大哥，不搞錯，寫稿就是記者的職務之一，他不是做這件事的，這個是投稿，他不是明報記者，是有線電視記者，那他不可以在自己的電視台的平台說的？ 那你問一下有線，是梁粉來的，最近他老闆出了聲，Steven都說了他們反對佔中，即是你知道梁粉，即是趙應出叫他不要說的，我不知道，趙應出不准他說的，不是，你不要怪記者，你不怪得他，他不是寫稿的，寫稿是記者，這個不是新聞來的，有什麼新聞，那就拿出來說，那就拿出來說，大哥。 我有線電視給錢你做記者，你走去明報登稿爆內幕，對不對？大班 在DA8不說，我就去DBC說，大哥，林毓華，你又搞錯這個記者不是林毓華，又不是漁民，他不是做那些talk show好事，咁你嘅講法唔啱數啊嘛，你話佢唔係贊稿，大佬林毓華，如果一日我派你嚟，或者D100派你去採訪呢樣嘢，你第日翻嚟即刻有節目做嘅，你又即刻要喺度開聲。等於琴日你去嗰邊，你有冇去嗰個佔中嘅會談啊？冇，冇得報道啦。譬如你可以而家翻嚟講，喂，嗰班大隻講嚟嘅，喂，竟然耍我喎，咁譬如你可以講噶嘛，但係一個記者。 你要有個場合，有適當，譬如你不讓他放假，新聞報導的時段就是他的新聞官，現在是事後檢討的，當日最重要的新聞就是究竟梁振英關門和去到印尼開會的時候，那個過程，那個才是主菜，這些是甜品，甜品就是 甜品就是因為甜品所以才第一食，我跟你爭論，你罵記者，這是林毓華的立場，他就認為這個記者不對，有事不對，林毓華的立場，不用說了，說完了，這個不需要討論了，林毓華就認為他應該立刻說，說他的記者車大炮，他都要挺晚菲律賓出了稿才能說，翌日就已經被人趕走了，不要理他這件事，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說梁振英 是的而且確關門的時候是扮了矮仔的這個一定是的這個不用說了如果這樣說我又要有些立場我都要修訂一下林毓華我不知道你又同不同意你這麼怒氣我們一直我自己或者我們其他節目主持人都可能有林毓華有沒有我自己反對說杯葛那些外傭的嘛我今天修正了立場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政府一定不會這樣做你一定不會這樣做的你看到這個也是中國外交的立場也都知道梁振英的政府一定不會做的既然他不做的時候我們民間就要做了要大聲說了因為這是一個姿態來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姿態來的所以我們就應該所有民間的團體或者傳媒我們就要發動如果菲律賓總統菲律賓政府不就菲律賓人質事件作出道歉和適當的賠償的時候我們就杯葛所有菲律賓一切的關係的貿易如果有的話包括停止發放菲律賓外傭的申請國資 直至問題解決為止如果現在有些外傭菲律賓用工是滿期需要續約的話酌情處理總之新的不處理我覺得應該分階段那些舊的都酌情處理其實我不贊成是分階段我覺得分階段這是姿態來的林毓華現在我告訴大家為什麼我轉立場我不是轉的我知道這個人說的多餘你明白嗎 定這個政府不會做的他不做我們就要大聲說他做所以所有好像我們這樣人道主義或者好憐憫的人改變立場是現在要的因為明知是做不到的這個政府是不會做的這個六八九怎麼會做這件事第一他要問過大哥大哥這個我就一早支持我不需要修訂了是有吳志森可能仍然繼續會反對菲律賓我現在都想我都是反對的我現在第一改變因為為什麼這個 六八九逢真關於菲律賓的事現在已經out of his hand我有教多一句英文搶put behind之後out of his hand沒得玩了他沒得參與這個碰這件事這個是中國外交部處理通過中國駐港外交專員這些就爆料給你聽現在所有這件事是要通過中國駐港外交專員和中聯辦配合處理 就指令特區政府怎樣做所有六八九包括梁振英在內或者保安局局長都不關你事還有包括勞工局局長都不關你事所有任何牽涉到菲律賓這三個字差不多寫菲律賓三個字都說你不要寫了你不要說了等我們幫你搞定它因為你已經一而錯 一而再再而三犯錯根本現在已經中央指令了外交部接手處理這件事所以我們不用擔心我們只要還要大聲說是給壓力菲律賓政府這個真是的我認為應該改所以我都不介意修改我自己的立場菲律賓外交部的人不會這麼緊張你要葉劉淑儀這些抽水王就麻煩你再不要出來說話你說你將來在立法會那裡你可以在動議辯論那裡要求政府成立基金處理這些海外、外地、暴力事件但這件事就不應該的這個真是不知所謂你說不知所謂你說我們有苦恤金有恩恤的如果任何人 因為任何意外在外地也好在本港發生也好是已經有機制去處理的無緣無故弄一個暴力基金出來做什麼呢我們聽聽葉劉淑儀我簡直認為這個是人渣來的這個只是政棒你在這個時候你告訴菲律賓老闆你不用賠的我們香港政府大把錢由我葉劉淑儀出面 搞個基金代你賠錢什麼人你比這個六八九壞心底碎心術不正但求見報為了抽水說得就說現在我們給他新名叫做飯鏟頭 菲律賓會又不是真的愛香港人他幫得你多少 即是無賴的，看到他很無賴，可能你越求他越玩你，我們都要切實想想怎樣真正幫那些受害者，譬如說那位易小姐，我真的覺得他很慘，要做那麼多手術，還有Jason，他媽媽很低調，他實在需不需要我們一個基金，將來去長期幫他，他復原情況是怎樣呢？ 這個葉劉淑儀很心理修聲，我們誰要去欺負菲律賓總統，是689就欺負人，你這些人不是同一鼻，你看到的，我又跟大家分析，他知道其實現在在踢爆梁振英，因為行政會議成員，他知道梁振英是欺負人，你從這件事反覆求證，證明了 當日閉名會議，梁振英的而且確是欺負人，跪在那裡欺負人，你現在這個葉劉淑儀就踢爆他，但問題是我們為什麼現在誰欺負，現在香港人不是要欺負菲律賓同情我們，不是欺負菲律賓給錢救我們香港人，我們大把錢，這個事實，那些一樣玩，因為要你賠償，要你道歉，一元都要賠。 至於怎樣幫這些死爛者，另外一回事，我們民間籌錢就可以，葉劉淑儀這麼有錢，你給錢那個易小玲，你這麼同情人，你幫他去做這個整容，你這麼厲害，你在說得不厚說，經常在抽水，喂，如果那是你家人怎樣，如果你作為香港一個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代表民意的，又做過保安局局長，又做過官的，誰告訴你我們要菲律賓人同情我們可憐我們，我用什麼你說的，我們沒有啊，你不要說人家會同情你嗎，人家會可憐你嗎，這個菲律賓總統衰人來的，你說多一百次衰人都沒用，你真的在求人，你真的告訴人家，你不用理我們香港人的，一，我們大把錢，我們會搞定的了，喂，你連一句話，作為行政會議成員， 作為立法會議員一個民意代表所謂，我沒有選他的，但有人選他的，他是港島區的直選的，你選他的那班人，你真是白癡的，你明明要走出來說，你起碼要說一句說話，我們香港人要菲律賓政府立即道歉，賠不賠償另外一回事，我們會繼續追究，但你要道歉，至於那些死傷者或者家屬，我很同情他們， 我會盡我所能協助他們，包括要求政府撥款幫他們，那好得體，你什麼人來的，人渣來的，他說了難聽，人渣人渣人渣人渣人渣，這次到你看到人質的和行存者反而他們很精準，就說不是錢的問題，是公道的問題，我很同情這班人，我其實很同情這班人，我當然同情他們，但這班人他們是 我們不要怪他們，我們不要怪責，因為人家現在苦主來的，但是他們一路被人玩，他們被人耍，因為你這個謝志堅也好，其他家屬也好，他們是沒有這些經驗，他們未見過這些政客，未見過這些官員，未見過那種口是心非，你看到的，梁振英去到菲律賓跟著回來，這個謝志堅就唉，行了，三年第一次 看到曙光，但被人踢爆這些之後，他終於可能希望他醒覺，我希望他這次醒覺不要再變了，有醒覺，這次他又出來說本末倒置了，現在馬上罵葉劉，而且他覺得如果在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他覺得政府應該用任何方法來抵制菲律賓。 行公義、講真話、浩連敏，我都改變我立場，沒得談的了，現在民間的聲音一定是杯葛菲律賓所有的東西，所有菲傭的新的簽證的申請全部擱置，全部擱置，貿易可以做的，因為外交 國防這些香港就不能行的，現在外交部take over了，叫了梁振英put me high了，你知不知道是倒回來中國政府叫他put me high，待會再說為什麼這樣說，聽完新聞回來說，涉及只是公帑是300多億的發展，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 隻眼開隻眼閉。 作為議員， 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 在阻礙我們為香港人查他，是不是？ 那你又做什麼？ 陳茂波， 你這個荒謬波， 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 這個就是荒謬波， 各位看看， 吊吊鈴， 這個就是荒謬波。 這個荒謬波應該是離開這個會場的。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語文 9點05分 我就說什麼，說Put Me High，為什麼呢？其實現在中國政府中央，即是外交部，港澳辦日已經通知了梁振英， 這個菲律賓人質事件不關你事， 你去搞其他事情了，put behind， 這件事由我們外交部去搞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很簡單的， 我們香港人一定要施壓。 老實說，這些事情也不是特區政府可以做的事， 我們是一個自由港， 什麼都可以入口的， 除非你好像奶粉一樣突然弄這件事禁運的， 否則什麼都可以入口的。 但我講過了，你說只是講台灣，台灣有外交，還有一件事台灣是可以做到實質的制裁的事。為什麼我經常說香港做不到呢？就因為我們沒有外交權，沒有國防。你看到釣魚台漁民為台灣出戰艦去保護他們，你看到跟香港的分別是什麼？但問題就是不做都要做， 做得多少做多少，我們香港人就出聲，很簡單的，一定要出聲，還要團結，大家不要再想那些，我們當然要講真話，浩憐憫，我們D100就平台絕對開放，沒有立場，也不會干預任何節目主持人的立場，所以吳志森都可以考慮我今天講的，杯葛，如果香港眾民眾一聲， 你給到子彈中央跟他談判的時候或施壓的時候，香港那幫人我搞不定的，我搞得定就沒有佔中了。現在那幫人又說要杯葛菲律賓的產品，大家很簡單的，你去到超級市場所有菲律賓的產品我們不買，由今天開始不買菲律賓香蕉， 不吃菲律賓香蕉又墨西哥香蕉，我想有美國香蕉吃，不吃又怎樣呢？不吃芒果，菲律賓沒有產，芒果最出名，蕉，芒果乾，總之所有菲律賓的東西就不買。另外一件事，這個就是民間可以做的事。另外一件事就是 菲傭很簡單跟他說，我們要做一些姿態抗議，麻煩你把這些訊息傳回去你祖家，告訴你親戚朋友，這個菲律賓總統這樣對待香港就主菲律賓人質事件，我想所有菲律賓家庭傭工，我相信大部分都會同意菲律賓處理這件事是處理得不好的，倒過來叫菲律賓的人回去告訴同鄉聽， put behind， 盡快叫菲律賓總統 put behind 這件事。為什麼可以put behind這件事呢？就是因為香港人民意沸騰，你就要快點搞定，否則就影響到大家的生計，影響到外匯的收入。 很簡單，我們就說了，大班，我想你知道，其實曾經新加坡，當然新加坡是一個國家，另外一回事，但曾經新加坡是當年也是菲律賓，就說你們請我們這麼多菲傭，需要加他們的薪金，其實是他自己抽重多些稅給那些菲傭。不是的，新加坡是 是虐待菲律賓工人的，當年這樣說，我舉個例子，李顯龍是什麼人，這個完全是，我舉個例子，主要是想給大家知道，坊間現在太多說菲傭不好用的，制裁不了他，但新加坡當年就有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菲律賓政府說要求 他是民選的,他1500萬選票,你喜歡這樣做,甚至乎是不尊重香港人,他不尊重政府甚至乎不看,甚至乎看不起共產黨,但一件事他最重要的是選票,喂,開玩笑,菲律賓有多少人在海外做事,過百萬人,這些選票很重要,100萬人就影響1000萬人,總統都可以沒得做,現在我們就很簡單,我們香港發起, 全世界華人,如果認為菲律賓總統在這件事上是處理手法冷血的,不作出正式的道歉和賠償,我們全世界華人一起杯葛菲律賓,我們自己民間杯葛,你由今天起,很簡單的,不要吃蕉,不要吃菲律賓蕉,不要吃芒果,不要吃芒果乾,菲律賓還有什麼東西? 不要吃菲律賓雪糕那些胡椒雪糕挺好吃的潛移默化告訴你你乘澳門船不要吃菲律賓椰子雪糕你潛移默化你跟菲律賓人說香港有發起一個全世界華人背過菲律賓的行動你這個菲律賓總統就走出櫃子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們應該做的。還有另外一件事,當你一個特區的首長的腰骨軟成這樣,就沒有腰骨的時候,香港人更加應該展示自己腰骨在哪裡。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我們找到菲律賓這次人質事件其中一個苦主。 一個受害人,大家都對他非常同情,易小玲,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姐,早晨,易小 和作出適當的賠償我們不是黑的我們要做一件事就是你們站硬的時候我們香港人自然就站硬的而我們也呼籲全世界的華人一起去杯葛菲律賓如果不做這件事什麼都做不到的易小姐你同不同意 我同意你可不可以轉達給謝先生聽你告訴他不要再出來你記住一件事你們是被那些官和那些官權貴去耍你們我不理你們背後誰在跟你說一些息事寧人這樣那樣我最有經驗的當日這個菲律賓藏毒事件歐永祥事件最初這類行社是洗黑錢的 完全就是息事寧人走去買通法官買通律師不要做過頭一筆錢收起終於是我們介入之後才自去拿到公道走去營救那兩個人回來香港這是事實來的所以你記住一件事不要再聽你身邊的人說的任何人跟你說息事寧人我們會搞定了搞定了之後就有錢賠喂兩件事來的我覺得如果我們不是依賴他要賠錢給我們如果你們這班苦主有什麼困難的時候我們民間籌錢給你你明白嗎 其實我這段時間在香港真的幫了我們很多但是民間籌款其實都不想犯這番錯在香港人身上是啊但是如果需要幫助就等於不是葉劉淑儀說的搞個政府基金這件事真是叫人打多些香港人 打七你都不用賠的,回來香港去有錢賠給你,哪有這麼蠢的事 你明不明白即是等於你隨街帶著金鑼到處走告訴別人我的金鑼買了保險你打劫吧你打劫了之後保險公司賠了錢給我買個新的不行的嘛大哥但現在不是金鑼那麼簡單是人命來的葉劉素儀這樣說真的很沒良心的一件事你試試如果他家人如果他家人發生在他身上的話他願不願意這樣 所以我鼓勵你們就站硬香港人就支持你的易小姐你的遭遇大家都很同情其實現在香港那些其實在整容方面有什麼可以配合到呢現在都在找看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忙你好像去過韓國他們都幫你不到是嗎 他不是說幫不到不過暫時不可以做手術我知道挺什麼時候可以做一年之後忍耐一下總之我們就問候你我們就站硬支持你了多謝你的電話葉小姐多謝葉小姐很簡單的你不要再走出來給這群權貴你明不明白這些苦主很慘一個普通人 未曾入過,我不是得罪你,不要說大場面,有機會見到這班局長,有副局長,有助理局長,然後又特首辦主任,一會兒又特首,一會兒又立法會議員,一會兒行政會議員,圍著這班人,做一件事,不停在叫他們不要這麼多次 鄭家富提了很多鄭家富已經買了機票我們支持他帶這班苦主去現場抗議有人在背後搞鬼我不知道是誰我知道誰不費事說了有人去做這些壞事搞到那班苦主又不敢去認為已經搞定了你去搞定了你去搞定了鄭家富那些人去瘋了我們在談就快搞定了不要聽這些事現在唯一一件事大家一起站在這裡 眾志成城我們作為華人的全球華人的平台呼籲全世界的華人一起第一件事做就杯葛菲律賓所有菲律賓產品我們中國人不買不要理會一隻蕉好一個芒果好總之什麼都不買第二件事香港政府我們要求香港政府擱置所有菲傭簽證的申請至於續期呢 就酌情處理講的你直接去到盡就沒得談的因為為什麼我們說酌情處理明知不行你這樣說你不要傷害了你家裡菲律賓工人的感情你明白嗎所以就說酌情處理其實大家都不用你可以告訴菲律賓工人這是姿態你不用怕 我這個689沒有用的 一定做不到你不用擔心但問題要做這個姿態一定要做所以說到梁振英很多人就動搖了菲律賓總統府出了聲明梁振英那天關門沒有扮矮仔你們那些人罵錯了他人家說你信不信不信菲律賓人說話你都信的 即是我這個政客尤其是昆勒三世說的話一定不要相信星期六的獨眼新聞就讀讀香港就讀這件事作出了一些分析可以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信報讀眼香港梁特變相不否認同意放低外交不濟勢連累中國失威一個歷史性的港非會 除了顯示特首極度缺乏外交常識之外，原理都反映他對馬尼拉人質慘劇的關心程度。菲律賓傳媒日前報導，梁振英已經同意放下事件，因此中國的申冤亦都來得太遲。 至于梁特首多番邀功的双方高层官员展开正式商讨，原来最初亦都只是要求对方派出驻港总领事，估不到一个短短二三十分钟的港非会，竟然埋下如此多的炸弹。更加随时会在将来几日越爆越多，究竟梁特首又拆到几多呢？非传媒同梁振英的两大疑团：第一，特首是不是同意放下人质事件？ 第二，特首是不是只是提出香港政府会见菲律宾驻港领事？ 不过离奇的是，特首竟然没有第一时间现身否认， 反而分别在早上10点和下午4点半发表声明， 但是只是老调重弹，强调会尽力争取解决事件， 要求菲方满足港人诉求。 我提出我们要满足香港人， 死者家属和伤者，他的四个诉求包括道歉，所以他才就道歉这个问题讲到，他们对道歉包括在菲律宾人当中他们的文化，对不会代他人的过失道歉。直到傍晚他和死者家属和伤者见面之后，难得现身解话，虽然长篇大论，但是唯一相关的回应就是说绝对不存在一件事。所以绝对不存在一件事，就是我去到那里，我主动约他去到那里，跟他谈话，我怎样提出说要将件事放低。 最可疑的是，众所周知，梁振英一直都很怕被人误会，因此每当有人对他作出不实指控，他都会第一时间冲出来反驳。假如非媒的指控并不是事实，为什么梁特首没有贯彻以往的做法，立刻正面地明确否认，何不一如既往地批评非媒，内容毫无事实根据？究竟梁特首是不想否认，还是不敢否认呢？ 而非媒另一个报道重点就是当时梁振英和阿基洛谈到要展开正式商讨的时候，梁振英最初原来只是要求菲方派出菲律宾驻港总领事，反而是阿基洛良心发现，主动表示可以更进一步派出司法部长德里马负责领导。老几坚持客观中立持平，绝对不会尽信非媒的报道，所以就此向特首查询，但得到的答案同样都是无补充。 而更加重要的是，争取和部长级官员见面本身已经是梁特首的唯一公职。假如他最初真是纯粹要求会见驻港总领事，相信死难者和他的家属一定会非常之不满。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认为，要解决这个公关灾难，为今之计，梁振英应该尽早开诚布公。 如果梁振英真的没有同意放下事件，就无论是为了向市民定是北京交代，理论上也应该要立即否认。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梁振英至今依然顾左右言他呢？一句讲完，现在我们D100发动全球华人杯葛菲律宾产品，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停止办理一切 有关菲律宾外劳，包括外劳，不一定是佣工的，所有的签证申请，各自，没得谈的，直至菲律宾总统就菲律宾人质事件作出正式道歉及作出适当的赔偿，否则我们民间这个行动就不会罢休，就这样搞定。 我们以后都信不过菲律宾媒体的报道，不单止刚才你说的Melinda Standard也好， 甚至乎他的ABS-CBN 昨天就说今天他们司法部的部长来香港，说来下跪，都不是真的。今天我们拿着文汇报信得过，他就说菲部长将来交代，不是今天， 不知道何时，总之会来，不过不知道何时，现在在说数，所以我们民间一定要给压力，因为中国外交部现在take over这件事，就跟他在说数，怎样才可以put behind这件事，放低这件事就是要菲律宾总统道歉和赔偿，我们民间就要帮忙，我们不帮忙不行的。 我們民間就一定要給壓力的包括全球華人都是有這個壓力的都可以給到這種壓力齊齊先壓這個就是這件事就一定要做這件事就沒得談的了最早提出杯葛菲律賓外佣的申請的就是人民力量的立法會議員這個叫做 萬必這件事是他提出的我們君子不奪人之美這是好的提議我喜歡我認為是這個就很簡單是事不離實但問題就是我們一定要做不做不得因為你現在看到現在以賴梁振英已經不關你事了他老闆已經叫他put behind 所以我們就要給壓力另外一件事我們給壓力有好處當你全球華人或香港人的壓力大的時候我們這個偉大的祖國這個強國就不用給那麼多積訊菲律賓派回我們的民脂民膏現在菲律賓總統拿著這件事我們做人質倒回頭做人質再人質再一次去 搞這件事事件就是拿著這件事你要不要我道歉你要不要我賠錢都可以我播那個條片出來你給什麼我把聲帶播出來給你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做其實是幫助中央的我們省回一些人我們這些案錢就是我們這些偉大祖國的血汗錢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就put behind這件事說一下今天放假說一下輕鬆的事不過不是輕鬆的都挺慘的我告訴你一件事我昨天有一個朋友加拿大來了我教授朋友加拿大退休大法官移民法庭法官他昨天檢查了一間酒店雖然是三星酒店他的partner澳洲人另外一個加拿大人打電話下去 跟reception說拿兩個枕頭給我接著沒多久敲門有個管房拿了一個燙衣板的燙斗油給他英文這麼難當時他的partner這位女士在廁所我這個老友就開門以為他那位伴侶要求拿燙衣板燙斗當然拿了很開心 沒多久又各個partner拿回燙斗碟和燙衣板你都給了什麼給了毛巾這樣也行這麼離譜的我的英文終於怎樣做呢拿個枕頭出來指引給你看要這個要這個東西用手指然後才說這個就是那個 reception和管房的溝通問題可能肯定是聽電話聽錯了英文這麼簡單你怎麼可以連一個這麼簡單英文都搞不定但如果法庭也是這樣就真的糟糕了其實是現在法庭的翻譯都是被人批評很厲害我去到法庭就最猛的翻譯我就喝你叫停了很大鑊另外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昨天在數碼港看電影你老友開的怎樣有什麼投訴看那裡叫做我本來叫你幫我買票的Rush不是我看那裡什麼海盜Captain Phillip Captain Phillip的優先場 看到最緊張的那裡斷畫開機關槍 在船上推Tom Hanks 斷了兩分鐘只是聽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要讚他第二天很掃興，最緊張的兩分鐘沒有了。 我現在在想,我應該再看一次,其實我覺得已經翻大,翻不到大的 他回不了頭我懷疑買了翻版碟但我建議沒有再翻看你翻看的時候去到那個位置會有個陰影在那裡我看不到最重要的兩分鐘其實就是最重要的兩分鐘就是他在那裡戲不要說那麼多他是坐在舊山艇裡面如果我是當值的經理我有這樣的做法一當然要賠錢給所有的觀眾第二 立即好像就拿了那張兩分鐘最精即是在大會堂那裡看有沒有哪個屏幕可以播到將那兩分鐘最精彩的又不停地播大把就可以看多幾次起碼我不用再考慮回去看那個戲我現在就只有挺上網拿到戲我來看我們看看如果將來再有香港人 在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再遭受一些這麼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 究竟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就這樣就算呢? 涉及只是公帑是300多億的發展 如果今天的立法會是可以繼續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作為議員我們對不起公眾對我們的期望 阻礙我們為香港人查他是不是那你又做什麼陳茂波你這個荒謬波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這個就是荒謬波各位看看調調揈這個就是荒謬波這個荒謬波應該離開這個會場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 鄭兼寒、林毓華、宇文早晨早晨現在9時38分 他們曾經刊登過一個廣告現在事隔了挺久差不多一個月被人覺得好像突然間秋後算帳抑或是雷霆萬鈞去打擊這幾個人就說他們歧視新移民我看那個廣告我就看不到他們有歧視新移民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今天看了報紙甚至乎周恩岳作為評議會的主席都有出來指手劃腳他就說有可能究竟是不是真的我想搞清楚范國威自己有我們最好了我們就親疏無別找范國威最好澄清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歧視新移民如果是的話范國威知道我一定不會幫他如果不是就等范國威澄清他的立場早晨范國威早晨大班早晨你剛剛去完香港電台就跟新移民的組織有個辯論的是吧 有辯論的有什麼人出席你毛孟靜有我毛孟靜和曾冠榮先生四位孔令瑜和曾冠榮就是正方你和毛孟靜兩個我們自己有就是反方現在誰獲勝呢辯論我們今天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孔令瑜和曾冠榮都不能夠很具體很清楚指出 我們的廣告裏面有哪一句有哪一個字眼是涉及一個對新移民的歧視 他們只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演繹 根據他們的演繹的話就會對新移民構成一個隱性的一個 他有沒有引述那些四粒字呢源頭減人這四粒字有沒有他有引述這個四字同一時間當然他也有引述源頭減人的方式是他針對香港的房屋問題的核心這個也是我們的字眼來的其實我覺得法國威不如這樣可能他們口齒沒有那麼伶俐我又扮演政方你會不會同意我覺得在源頭減人那裡如果你寫清楚就是說 那150人每天入境的配額 主要是針對一家團聚的應該是如果寫得清楚一點就住這件事說餘額應該減去 那是不是會好一點呢會不會引起誤會如果當然多些的解釋或者寫得更加具體當然可能會有機會減少這些不必要的人那你就不要拿著這幾個字來說但是就不要上綱上線不如這樣吧不如這樣吧真話你是不是真的爭取我們香港有個審批權 這個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個是絕對不反對家庭團聚的配額我們多次公開地去講我不明白為何孔令兒就會屈我們再問一下你再問多一句如果每天多過150個人的配額都不夠的時候你們會不會同意是可以考慮增加的 我們認為一個團聚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可以討論的即是你都沒有說150要cap死它反而是如果有多就要減有少多除少補這個你不是有抗拒的 我們認為現在是有漏洞的所以造成一些國內的我當沒有漏洞之後我等他們講清楚我給了機會你講我都很清楚了香港拿審批權 來的人真的是真正正家庭團聚如果那150個配額都不夠加給他你都不會反對加的是不是這個可以考慮你也有保留的我們很老實的你也有保留的你情願去挺久一點排久一點你的意思就是考慮過顧慮是哪裡都是人口問題我相信每一個地方去制定一個人口政策和移民政策都要看一看那個需要的 以及引入一個計分制度我們需要的新增的人口進行一個很客觀科學化的評估我想這個是重要的不過我也想告訴你全世界一般文明的國家家庭團聚是不計分的只不過是工作簽證移民就要計分的如果家庭團聚通常不計分的除了有幾樣東西的 我都要說如果審批權在香港的話好像施君龍那叫施君龍譬如當他的親人在加拿大如果現在要申請移民去加拿大或美國以一家團聚的申請他的申請會被拒絕的因為他有刑事記錄所以很多人就說不是最近有本雜誌都說他已經服刑了你不可以再懲罰他對不起 所有國家都不歡迎有案底即是說我們香港特區政府很寬大有案底的移民申請移民除非那些是佔中那些不同我都要說牽涉到那是沒有關係的所以就說清楚了但我也想問你一件事你有沒有歧視新移民絕對沒有 這個最重要,因為我不想你成為Hanson 澳洲的Hanson專門歧視新移民的倒過來我希望你我作為自己有先說我希望你更加由今天起出來就說我們香港移民政策除了要有審批權之外我們對新移民的支援是不足的令到他不能夠投入勞動市場裡面成為社會上有貢獻的人你明白嗎明白我很重要的 加拿大你知不知道如果明天林伯當林伯移民到加拿大如果不懂英文下機他已經可以讀英文班人家有orientation的會教你我們加拿大人一般的文化是怎樣 譬如你要排隊，譬如香港第一要教廣東話，第二你會教他，我們香港都要排隊，因為人不爭先恐後，你不用擔心，你排隊一定輪到你，又不可以給錢，千萬有貪污條例，你明白嗎？人家會有一個orientation，每一個 移民有一些NGO 譬如在唐人街有溫哥華有中華文化中心 有這個success 去做一些事情我覺得如果你能夠去做一些事情就能夠令人覺得你不是一個歧視的人好現在我們旁邊也有譚海邦的都可以給他補充一下拜拜不好意思我現在有另外一班記者你先走吧譚海邦的意思因為原本那個首稿第一個他寫的阿邦早晨給個機會你問問你究竟是不是歧視新移民都不可以歧視因為其實 來了的新移民我們真的要用香港的資源去照顧他七年後都是香港人根本我覺得這次新移民團體是扣帽子所以我都很不滿還有其實有部分他們開記招的人 當中有些同學是有合作的自己有新界東北都會一起合作反對的時候其實他們應該很清楚知道我反對地產霸權和講自由行他提到香港不是迫的問題房屋問題就不關人口事我覺得他就賴下去地產霸權和自由行同意我覺得訪問是由一個原因組成當然是多個原因組成 但我過往的紀錄我講地產霸權他們都不知道在哪裏我想這件事我是有些怒氣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澄清一件事你是沒有歧視新移民的當然不會我要強調來了的 一視同仁的如果客觀來說它真的佔用了很多公屋資源這是客觀的數據而我們現在是在說未來的單程證人士我要強調單程證不等於團聚我問同一個問題如果真真正正經香港審批 家庭團聚你是不反對的這個團聚我都要講一下團聚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團聚我自己覺得只是親屬就無庸置疑了是親屬就包括了我們講清楚加拿大父母祖父母加拿大未成年的子女兄弟姊妹 你是不是用那個標準坦白說如果是去到祖父母這個可以談我自己未有我加拿大而已但如果父母子女這些就真的不用談一定是親屬團聚所以我想這件事我自己是不會反對的但只不過這樣 團聚這件事我們都要看究竟他在單程證配額裏面最終其實大陸政府是有多少%是真的真團聚現在其實我想我或者范國威、馮孟靜等等或者聯署的朋友或者都覺得其實原來很多是貪污 很多是假結婚所以其實大家我還有一個配偶我要說一下還有配偶其實關鍵就是原來是新移民團體眼中他們覺得單程證等於配偶但單程證等於團聚但我就當然覺得不是總之你就不是歧視你也不反對家庭團聚很清楚起碼給公道你 還有廣告也沒有任何歧視廣告可以清楚一點廣告我想被人說字眼就被人捉住源頭減廢減人還有每天150人這件事會令人有一個誤會 如果欲加之罪就是何患無疑，不要緊，事其是非其非，我幫你繼續你的行公義，但最重要的除了行公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好憐憫，我們要幫弱勢社群，是吧？ 這個基本上是，說真的政府是做得不夠的，其實剛才我聽到你說廣東話應該有廣東話班，我何時都是贊成的，還要加上英文，如果不然要做什麼，你正常，新移民來到這個地方，因為我們是兩文三語，所以他只會說普通話的，你就應該給英文 和廣東話班，等於加拿大人，移民到加拿大，你可以學法文的，你可以選擇學法文或英文的。不過現在最關鍵的數量，坦白說數量真的多，如果是真正家庭團聚，我們都可以接受的，因為150,000，但現在最糟很多餘額是去了非家庭團聚，所以其實未必家庭團聚需要5萬個名額的，這個我都同意的，因為當年我們都有。 其實我們當年做風波旅茶杯的時候都剛剛就是講這個5萬的配額的時候，我們好像都有一個很深入討論的，當年阿邦，你們討論說希望你們是君子之爭，就千萬不要因為在Facebook上，不要被人分化，千萬不要分化，這個階段團結是最重要的，好嗎？其實現在我幾時都希望跟對方有溝通的，不過始終 剛剛幾天上個星期他們的那種批鬥式的方法，當然兩邊的支持者一定是有些不同的意見的。我想現在Facebook上的意見是很歧視，歧視新移民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在今時今日香港的氣氛，尤其是遊行引起的氣氛，其實就很不利，因為根本審批權都在大陸那裡，那個戰書他們真的要下回來。有一樣東西我都提醒你， 如果那個審批權在香港都很難去實行的，因為你永遠都沒辦法 verify 到這些東西，譬如移民加拿大，加拿大政府會要求香港入境處發一些證明，但香港入境處有公信力，你知道香港如果給了移民我們的入境處去處理，他都是依賴當地的公安去發證明，很麻煩，都一樣大件事，我告訴你，台灣幫我想過了，anyway，爭取主動權是應該的，這是原則性問題，多謝你阿邦。 我覺得你的兩樣事情都應該要區分清楚，我們是不滿意政府所做的事，我自己覺得就是不要跟那些例如你大陸菲律賓菲傭都一樣，他們都懶得一起來抵，所以我跟大陸的朋友聊天的時候都不敢說話，當然啦，你就算你去到加拿大美國人就說香港人不好你都不喜歡，當年我們香港人都是動次之的，加拿大美國大家都明白了。 我覺得不可以混在一起，譬如我們做的事，譬如新移民也是一樣，我們不應該歧視新移民的，我們沒有歧視，但你要來到這個地方，你是不是要融入這個地方？對，這個絕對認同，我們要幫他，所以我們要幫他，還有繁體字，轉來轉去，你跟大陸其中一個城市有什麼分別呢？我不太明白，所以政府當你有一個移民政策的時候，你又對新移民的那個支援不足， 只會不足，只會日理社會分化，多謝你的話。還有啊，我想說一說，如果市民可不可以來籌錢登報紙，或者林先生林毓華拍戲這件事，你為什麼不可以拍一套這樣的戲呢？我們現在預備整一個Facebook，整一個全球華人抵制菲律賓。 你讓別人知道這個情況，有些人可能未必知道，我們會做中英文的，我們通過social media去做，如果籌到錢的我們就登報紙，好嗎？如果有人寫一個這樣的劇本，是可以向這個電影發展基金申請資助一起做的，可以的。幸好我現在不是委員會委員，多謝你。第二位聽眾就是林太，早晨。 早晨啊，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大班，多謝你們給我機會我講，客氣，還要一百歲大家，我爸爸給親戚拿了一個回鄉證，拿了一個copy，然後他拿了一個copy之後就拿了去做證，就說是我爸爸的兒子，就拿了來香港。 然後因此飛黃騰達，因為有個關係在香港容易出出入入，這些就是真人真事，我很怒氣的，當時之前大概都十年前了已經。那有時候不知道孝敬你父親，他有沒有？我不想見他，有，他會見到他會招呼他，很好話，出出車入。這個是同鄉來的是嗎？ 是近親來的，但我們不知道他做什麼，他當時問，我們想來香港做回鄉證，辦些文件，他以為他是幫他來香港做事而已，原來他認了是香港人，是我爸爸的兒子。不要緊，你爸爸多了一個便宜仔。 我不想了，當然這是犯法的，其實這件事是犯法的。 希望大家會知道有這樣的事，多謝你，這個就什麼人都有了，以前我們香港人、中國人買豬仔去美國加拿大，很難買紙的，買紙就是什麼呢，就當了別人的兒子，你明白很多這些東西，這些永遠歷史是不斷 你要融入主流社會，其實政府是不夠的，在新移民的支援方面，你比如加拿大的洛基，你入了移民局，他就會派很多東西給你，接著有些NGO、有些民間團體就會已經是機場接你機，會給你支援，接著你翌日就可以幫你找學校、拿證，有些什麼可以幫你，包括在漁民那方面，有津貼，一條龍，一條龍服務，但我們香港就不要說你說，如果你提出給津貼，新移民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在起碼政府是要做一些，你領到社會分化，你就是沒辦法令到新移民立刻融入到社會，譬如在語言、文字，就算懂得說廣東話都不是代表你可以融得到，可以融入到香港社會，你廣州的廣東話跟我們香港是很不同的，搞定了，你幫一些洋氣，等他們水，你買金魚回來養，你都要把水夾倒在一起，那就節目時間夠了，明天再見，拜拜。 D100 D100 广真话谭公义 Holy 文 D100 大声台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